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雨飘摇嘅礼拜一晚系嘛？虽然而家就 系咪啊？系咁啊嘛，系嘛？ 唉，唔好吓我。所谓风雨飘摇，就唔系下边喺度落紧雨、落紧霜。因为事实上今朝咧，就旺角咧，就据东方嘅报道炒大镬。咁大家咧，其实都冇喺现场嘅，就喺 Facebook 度跟到两三点唔瞓啦，系嘛？咁啊，有喺现场嘅，今日就请咗两位朋友上嚟啦。咁但系未即系正式讲之前咧，今日得翻我一度啫。因为点解咧？阿 Donna 就大病，咁佢就影咗幅相就好多药，咁啊冇理由要人翻嚟噶，挨生挨死噶。啊 ，Johnny 啊突然间有紧要嘢要做啊，又分身唔到，咁所以我临时拉夫咧就揾咗阿 Tony 上嚟蹬脚啦。另外咧就抢咗两位嘉宾咧，就琴日夜晚即系炒大镬嘅时候喺现场嘅，一个就 Mandy Chan， 你好你好，大家好。 喂，一个就系阿小卡系嘛？ 系你哋好。 点称呼你好啊？ 叫我小云咯， 小云啊，云师兄啊，咁就原本我系谂住第二节先讲呢个题目嘅，咁但系即系好抱歉，咁你话今日到而家有啲咩大新闻值得大家去即系揾啲嘢充撑下个场面，令到即系所谓叫卖个关子呢单嘢第二节先讲咧，咁啊实在就揾唔到啦，咁所以咧即系好不情愿之下。啊，虽然讲呢样嘢，大家都会觉得系好沉重，又或者觉得即系摆明而家系算点啫，系嘛？又唔系算系发动战争，但系就揾啲三教九流嘅人嚟冲击下你，敖下你，摇下你，咁啊一味人多，一味搭马，咁就又要加上啲黑社会，又加上啲蓝丝带，又加上啲自称土共系嘛，自称嘅城邦派，咁啊敖完咁啊点咧？敖完系咪敖得散人民力量咧？而家啊？咁啊，萧生一间十点钟都开麦噶嘛，我相信个老人家又有第啲嘢回应噶啦。咁第二样嘢就系话，我真系想睇下教主今晚有咩讲。咁当然就系话，热狗唔认热狗啦，癫嘅亦都唔认自己有癫噶啦，做过亦都唔认自己有做过啦，主使人嘅亦都唔会认过自己有做呢件事，系嘛？咁但系普天之下，事实系得一个啫。无论你讲有又好，冇又好，大家本良心账簿会记住呢一笔数，即系你唔好以为嗰件事过咗琴晚做完就算，呢件事系唔会，系绝对唔会就咁算嘅。你以为喺个占领现场度冲凉嘢，有人怕咗你，直帐幕少咗两只脚，耷咗落嚟，咁呢一面旗帜就会俾人打到你咩？啊，学阿教主话斋，呢一面旗帜系唔会咁易被打到噶嘛？ 呢一面旗帜咧，由教主口中咧曾经讲过好多次噶啦。每一次咧，佢话嗰面旗帜唔可以俾佢倒下咧，就系佢亲手将佢咬下嘅。吓、嗯啊，即系除咗支联会之旗之外啦，吓、啊、支联会嗰支旗系唔可以倒下咧，咁佢暂时都咬唔断。 咁啊，睇下做阴质嘢嘅人几时死啦？吓、啊，即系边个系二五，边个督边个背脊啊？有需要嘅就上去花生睇文啦。吓、啊，重复亦都冇乜意思啦。嗱、啊，入正题，琴日几点钟开始出事咧？两位， 即系初初就因为啲小问题就即系我哋啲人同嗰啲应该系粤语公民嘅人嚟嘅，嘈咗几句，咁之后就成扎人就围晒过嚟啦，跟住就个话题就转向。 其实佢哋咧之前系有吹鸡嘅，有吹鸡去围人嚟嘅，系啊，因为你一定要借开话题嘅，即系卢沟桥都系话揾日本士兵啦，系咪？咁先开战啦，唔会无端端就打你噶嘛，一定系揾个藉口。但系佢哋老实讲，一围凌晨一点零钟，个个翻晒屋企瞓，有时系星期日晚、星期一，系咪？ 开工 点样揾一百几个人嚟咧？系咪？ 即系以往嚟讲，星期日晚都系最少人噶嘛，留守现场。 冇错，咁你哋有十零人喺度已经算多噶啦。老实讲，第二朝唔翻工系咪先？ 系啊。 咁 都有成目测都有二百零三个噶，二百零三百个嘅都有， 即係當然啦，咁有啲係有啲 即係睇熱鬧啊， 有啲係睇熱鬧嘅，咁有啲就但有啲係真係睇熱鬧，齋睇喎，即係連聲都冇出嘅，即係連個口噏噏都冇嘅，我哋都見到。咁但係吠得最大聲嗰啲咧，基本上都係十，我諗廿個度啦。啊，而家咪啲城邦啊，啲熱狗啊，另外有啲好似係藍絲帶咁樣嘅阿叔阿嬸啊嗰啲又有啦。 即係嗰啲見到你有人喺度搞事，梗係埋嚟埋嚟搞埋一份 啦。幾大都抽你水啦， 冇錯啦。 嗱，咁即係從我唔喺現場，淨係睇片嘅目測落去咧，你話隻隻係熱狗咧，就真係我諗冇人。冇人肯定到啊，因为大家又冇戴狗链，系咪？亦都冇狗牌，熟口熟面嘅就可能得，好似头先阿 Mandy 话，真系可能得十零廿有，系嘛？唔同范数嘅有。咁我而即系我自己亦都比较相信一个说法，就系话，组织嗰啲有可能系热狗，但系真系吹到现场嗰啲系咪全部都系热狗，好难讲。而且你知啲熱狗撚怕死噶嘛，系咪？佢吹咗大镬鸡，系嘛？见到就嚟成事咯，就嚟打咯，仲唔走咩？有种嗰啲喺度嘅，俾人拉鸠晒啦，未俾人拉鸠晒，冚唪翻屋企瞓觉啦，净系识有讲是非噶嘛？陈秀慧嗰啲系嘛？ 啊，琴日嗰个情况都点讲咧？即系你话佢系咪真系唔认咧？我都唔知系佢唔认自己系熱狗啊，定唔认自己 系 咩人？ 你系冇得去，冇得去。叫佢認咩？叫佢唔認嘅。你話佢係，佢話佢唔係。黃仁達都話自己唔係熱狗啊。佢話佢係一個記者。咁唔係呢話係記者，記者咯。 但係好得意喎，佢哋係初初咧行埋嚟，即係未圍實曬我哋嗰時咧，係大部分應該係有少部分係戴口罩嘅。跟住咧控到埋嚟，即係氹氹誇誇實曬我哋嗰時咧，就開始全口罩。戴口罩 咁叻啊！有人 系啊， 戴日口罩翻去派 系、啊，我唔知喺边度挂出嚟啦。系、哦、突然之间成棚人 系有组织嘅，系吹晒鸡嘅。同埋咧，即系佢哋啲人一到啦，一 call 齐人一到啦就做嘢。跟住咧，你一即系点讲？一去嗌嗰啲比较激进啲嘅口号咧，人容易上头，又少啲环境。喂，你好似之前金钟好初期嘅时候，九月尾十月初，金钟有几个嗰啲蓝丝带嚟搞事，一推咗撞起上嚟，其中有个跌咗喺地下，啲人就冲埋去话打死佢噶啦。当时起码有五六个人一呼百应啊，即系一嗌打死佢，个个都嗌打死佢噶。 系啊， 就咁啫嘛。琴日佢哋咁咯，一样话，我哋拆出又唔系你两个帐篷，佢嗌咯， 系咁做咯。咁但系有几多个人响应啊？ 即系响应嗌呢个口号。 系。 都系十 零个，咁但系有冇人喐手啊？ 反而系嗰个插住个耳筒唱歌唱得好 high 嗰个蓝丝带啊！ 唔系嗰个系蓝丝带嚟嘅，不嬲都系嚟搞开你哋噶啦。 嗰个系熬得个型好紧要，但系之前已经开始有几个系戴咗口罩嗰啲后生一批嘅，系踢嗰个脚噶啦，即系嗰个帐篷个 因为我哋而家跛咗两只脚啊嘛， 系啊，变咗比赛斜塔啊！而家 系咁啊，即系佢哋嗰個方法咧，因為我琴日有其另外有啲即係現場嘅人同我講啦，就話佢哋咧係有啲熱狗喺度咧，就主要係嗌口號，咁啊煽動啲人，一煽動到啲人興啦，咁佢哋就吞後，咁啊就跟住咧就喺後邊影相，就佢哋只係遠觀，喺遠距離咧就食花生。因為佢哋已經完成咗佢哋嘅任務啦嘛，咁佢哋亦都唔會話俾人咁長時間影到係佢哋啊，係咪？因為始終當時好多媒體喺度噶嘛，《東方日報》喺度，咩都喺度，唔覺意影到佢，又揭穿噶啦，係咪先？ 係咯，即係好容易。Sorek 嗰啲都拍曬片啦， 著又有係咧，一路拍曬噶嘛，咁變咗你喺前面到時戴隻口罩就認唔到你噶啦咩？你日喺嗰度嘅話，你冇可能認唔到噶，係咪先？ 咁突然间佢一吹鸡又拍口罩啦，咁咪跟住系因为啲乜嘢拗起先嘅咧？咩咩咩嗰啲？ 初初有个叔就咪有应该饮醉酒嘅，有啲起哄咁样，跟住起哄嗰阵时候，我唔知系嘈定咩啦，咁又整整下佢哋又嘘啦。佢哋其實一路係咁面又唔即係學同話齋，佢哋係揾一個即係雞毛蒜皮嘅藉口，跟住。转个头一涌埋嚟嘅时候，就已经话咩你咩成日话咩燕仔应该又话咩要赶佢出旺角咁样，即系基本上就系、是、即系佢个目的就系要即系赶佢走，拆我哋嘅帐篷，拆我哋嘅台，要赶佢走。 其实咧，同警察清场一样，你要清场随时清到噶，问题啲人会翻转头噶嘛，系咪？ 你喺一点钟人力最少人嘅时候，你可以俾你拆到个台啊，俾你每日每个人力质量除嚟，好未啊？ 嗯， 人哋会翻转头噶嘛，佢哋又唔够胆质你嚟两除，又唔够胆拆你，其实系唔敢拆嘅，即系佢哋系想煽动人哋嚟拆，佢哋冇呢个责任啊嘛。系嘛？ 揾只脚踢咯，最叻啊！佢即系你见到嗰啲所谓戴咗口罩嗰啲，佢拆冧话，即系话要拆冧呢个台，拆冧呢棚，佢都揾只脚系咁踢下踢下只脚，踢下踢下只，即系嗰个棚嘅脚，佢都唔够胆咩噶？ 唔够胆埋嚟，即系喐喐手拆咁样。 唔系啦，因为就会实影到佢噶嘛。 琴日有冇人争啲抵唔住颈开个拖咧？ 即系我哋嗰啲自己有，诶冇，我哋好克制。佢哋系咁闹，即系讲埋，即系尤其是对我哋嗰啲女义工讲埋啲侮辱性嘅说话，都个个都好忍得住咯，即系都系好坚强啊！即系唔好话受到佢哋嘅言语。 讲啲咩说话咧？ 即系女嘅、啊、女嘅咪话，你哋仲喺度做咩啊？翻去隔篱街做，翻去即系隔篱搬人街做鸡啦！唔好留喺度啦，抗咩争啫？咁对住啲女义工讲呢啲嘢咯，又话咩臭閪啊咁啲，咁讲呢啲嘢做乜啫？ 咁咪即系蓝丝带咯？ 你对你冇理由咁样侮辱女性噶嘛？ 沉默之声啊，爱港力啊！全部都是那些人讲的嘢嚟， 咁我都好叹为观止、 啊，好劲啊！仲要系闹足几个钟嘅，即系佢车佢有少车轮战嘅，头一 有冇有头嘅？ 头两个钟嗰阵就劲，好多人一齐闹嘅，跟住闹闹下，唔知系咪有啲都攰啦，同埋即系冇我哋啲抗争意志咁劲啦，佢哋就即系闹下，哦，有啲好似又要唞一唞，又搵转头又搵第二啲嚟。 咁同埋我哋坐喺度，佢哋企喺度啊嘛， 系佢哋唔可以坐喺度闹你噶嘛。 同埋问题我哋连即系我哋闹翻转头，我哋都冇。即系我哋觉得系要沉着应战咁样咯，咁所以佢即系佢有啲系，仍然有啲系闹到冇人，闹到收口，同埋佢哋闹啲系冇 point 啊嘛。 有冇一刻你会觉得真系打得成交咧？擦枪走火， 我觉得就冇，因为佢哋即系佢哋做嘅做法就好似当初维学联咁啦，即系三，即系嗰日三点钟学联嚟旺角，咁佢哋嘘学联，咁话学联唔代表佢，咁之后就。金钟拆大台咁嗰啲，佢哋都系即系 煽动人哋， 煽动人哋。 佢哋唔敢亲手去喐手， 即系同埋佢哋知道，多数嘅人就系沉迷嘅大多数喺度食花生，咁佢哋就系 想煽动嗰啲 啊，用口号嘅形式去即系磨灭你嘅意志啊，又好点都好，但系喐手嘅，佢哋边会啊？佢哋 哦，有一条友喐手，系有一条友成日着唔知黑色背心嘅，成日话诶出嚟啊，出嚟就系抽啊，系咁讲咗好多次，跟住佢就啊。佢咪用隻手成拍打我哋啲手足嗰個 iPad， 成部 iPad 跌咗落地咯。 即係為去到最挑人嘅就喺呢啲行為啦。 但係我哋當然啦，我哋真係好忍得嘅，即係大家都好沉着應戰咯。 不過其實佢哋都好過分，因為我哋可以做嘢就係攞起部手提電話咁影住佢哋啦。但係佢哋就攞啲藍色啊、綠色嗰啲激光， 即係射差人嗰啲燈，射你哋。 首先射部電話，射埋隻眼添。 係， 咁你同藍絲帶有咩分別啫？ 唔係佢哋係專門係佢哋講咗嘛，城邦派要射啲差人隻眼，等啲差人嬲，跟住開槍，跟住是但打死一個，不過最好就唔係打死天寒名人咁樣咯。 啊，琴晚都見到佢啊。 係，咁佢哋有份㗎啦。 咁啊，扰扰攘攘，直至到几时开始先散咁啲人呢？ 散咁啲人4:00-5:00到啦。 哇，都成三个钟喎，都搞到成几个钟喎。 佢、车轮战咁啊，即系一批闹完就话，即系听到佢讲，我哋休息一阵先，你哋顶住咁咧，即 系 好似轮班制咁喺度响。 系， 跟住系咯。 以你哋喺现场嗰种感觉，以呢单嘢系巧合而冇人背后喺入边指使嘅机会率有几高咧？又或者点解你会觉得佢冇人指示？又点解佢觉得有人指示呢？ 好齐心咯，系嘛？好似好齐心咁，但系突然一控埋嚟，譬如好似又系成棚人，突然一齐晒埋嚟嘅时候，就会有人唔知点样有一大沓口罩会识传嘅，即系佢哋会传口罩，喂，戴口罩啊，戴口罩啊，咁样嘅，即系呢啲冇组织，我都唔知佢呢叫有冇组织啊，即系好，跟住同埋咧，好似轮班制咯。有一炸完闹完，跟住咦，同隔篱嗰同几个隔篱指阵阵，喂你嚟啊，咁啊嗰啲， 跟住个本来闹开人嗰啲就出去煲阵烟啦， 唞一唞先， 啊煲完阵烟，谂锯两啖水咧，一啦又翻嚟又闹过啦， 系啊，转个头可能食个宵夜咁样咯。 咁同埋十一点几嗰阵，咁即系我哋现场就得，即系嗰度得翻几个手足嘅嗰阵，咁见到有三个唔知咩人啦，咁揸住嗰啲即系。 萧若元啊，同埋 Tony 啊嗰啲样咧，喺旺角周围贴，咁 佢好兴， 系啊，我哋有手足见到佢哋咁嘈，即系同佢哋嘈过一轮嘅嗰阵，咁影到相噶嘛，咁嗰三个人咧喺即系一点几围翻过埋嚟嗰阵，佢哋都喺度咯。 我见到三个， 其中一个咧叫李康俊，系芒果佬嘅司机嚟嘅， 吓，哦，吓，你讲开贴嗰啲咁样贴街招嗰啲。 佢哋唔知点解好好兴咧？ 唔系佢哋唔系而家噶啦，即系有运动开始咧、 啊， 就贴学联，跟住学文，跟住咧就 密信左交， 密信左交，将所有人咧，即系任何人同佢哋唔同意见咧，就系左交。咁啊，左交咧就系会散水，会破坏个运动。咁佢哋喺度宣传，其实好成功噶，你宣传得，所有人都变晒左交嘅。咁啊，跟住就写文联，跟住而家到到人民力量都变成左交啦，即系。全部即系其实香港所有嘅政团，佢哋都攻击晒噶啦。咁好似法国大革命当时嘅罗伯斯比尔咁样啦，所有人都系反革命，个个都唔够革命，所以要杀，将所有人都杀晒啦，杀到啲人惊啊！喂，唔掂啊！呢条电脑再喺度咧，就俾下低啲手足咧就联手就怼冧咗佢，咁先结束咗嗰个雅各宾派嘅恐怖统治。咁今日我都有系咁依睇睇咧，法国大革命 吓。咁啊。大家六点钟翻去瞓觉啦。 都未噶，因为唔知道即系咁黄仁大佢每逢朝早八点，佢有个节目喺旺角嗰度开麦噶嘛。即系我哋都系部分人翻咗去休息，就有啲都仲喺现场留守。 即系佢落到嚟就，喂，做乜啊？嘈完啦，哇，咁热闹嘅，咁多人嘅，哦，咁唔小心啊，咁嗰啲人。 佢要扮清白咧，佢系唔会嚟搞你嘅。 佢咪话琴晚见到佢有 post 话咩？佢唔喺現場，叫啲人咩繼續報道咁樣噶嘛？ 係， 咁啊， 佢一向都係咁樣嘅，即係好似跛豪裏面個肥波啦，有咩事都喺台灣噶啦。逢係發生事，尤其是跛豪俾人射跛只腳，佢都喺台灣噶啦。 咁啊，件事好簡短咁講咗一次啦。你哋嘅結論係咩咧？點解嗰班友突然間會咁咧？ 咪即係其實我即係。即系譬如我哋系人民力量嘅支持者嚟讲啦，我哋同佢哋嘅分别就系我哋系理性嘅，即系我哋系理性噶嘛，即系佢哋系比较 感性， 想做就去做嘅啫。即系衰啲讲，佢即系叫鸠冲啊嘛，佢哋即系鸠冲失控派嘅人啊嘛，佢哋系我哋嗰啲系即系理性行动派，即系我哋系讲流动占领嗰一套噶嘛，即系快必佢哋系讲，即系大家即系可能佢哋就系想赶走我哋啲理性嘅人，等嗰度现场剩翻嗰啲全部都系嗰啲。比较支持冲击啊，嗰啲人咁样，即系佢哋因为话我哋，即系琴日佢哋有一个指控就系话，一日有你哋人民力量喺度啊，我哋点样冲到立法会啊，或者冲到其他十字路口啊，咁嗰啲咧，佢哋咁讲。 哦，咁都咁样讲。 咁讲啊。 喂，从来咧，佢哋都系即系主张暴力革命嘅。咁啊，我哋呢个雨伞运动或者雨伞革命咧，讲就讲个革命啫，其实就系一个和平嘅非暴力抗争嚟噶嘛。咁、你哋既然想搞暴力抗争，你哋应该自己搞啊嘛，系嘛？但系佢哋当时喺广东道系。好和平之下，差佬连一支棍都冇掹过出嚟，啲人个个自己和平散去执嘢走嘅。差佬系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咗广东道嘅。咁啊，呢样嘢同佢哋有啲好，即系好啲好矛盾啦、啊。即系佢哋啦，嗱，戴口罩咧，佢哋会勇武啲嘅，因为佢哋觉得唔需要负责任啊嘛。即系蒙面歹徒咁，通常都系有机会走得甩啦，因为你认佢唔到嘛。即系佢哋嗰个作风咪蒙面歹徒咯。同埋佢哋咧，而家我发觉有个新嗰啲形容词叫做。救赎恐怖主义，佢哋嘅搞紧，佢哋嘅宣扬系恐怖主义，但系佢哋系以救赎为主，煽动咗你去咧，喂恐怖主义，喂你不如孭啲人肉炸弹去炸鸠人民力量啦，喂你绑好咯，你通知我，你爆之前，等我先走先，就系咁啫嘛，你死，佢系泼其他人去死嘅，仲有佢系冲咗，哈啦，冲咗一开头咧，差佬翻转打咧，佢哋走咗去，人哋。将啲嗰啲头盔啊口罩俾晒佢，俾晒前面嗰啲人，佢哋冲完就散咗去，后边嗰啲冇装备嘅就俾差佬硬食，有四五十个人，嗰次收复十字路口嗰镬，四五十个人俾人卜穿头，就系佢哋带血噶啦。 呢 笔血账都未算。 有个女仔咪原本系唔知企第四排定第五排， 系啊，都中招， 全晒啲头盔上前边， 系啊， 跟住突然间嘣一声，前面嗰三四排人冇晒， 系、 啊，佢就变咗最前咯，跟住就俾差佬呕咗后脑，连咗三针， 系、 啊，同埋啲 first A 嗰啲都知道晒噶啦，即系佢哋自己都有流传啊，哇，系、哎、又会突然间唔见咗喎，前面啲人咁样。 咁蕭生係咪做節目啊？係咪大家你哋就好明顯啦，係咪著個個著住曬啲黃衫。咁唯獨是我就我梗係話俾你聽，我係一個人民力量嘅支持者啫，係咪？但我無職無位嘅，係咪？我講錯唔使死，你哋繼續係咪？繼續你嘅抗爭之路，我係大膽即係作出一啲估算又好咩都好。自從上個禮拜所謂叫法國佬同梁錦祥出咗事俾人拉之後，你會見到黃毓民係發曬爛渣咁向四方八面唔同嘅人攻擊。點解呢？因為由開始至終，其實佢每一個階段都喺度做緊破壞呢個運動嘅嘢嘅。由佢未開始，佢就已經周圍向人潑冷水，或者向呢個運動潑冷水，話俾人聽呢個活動係鳩做嘅。甚至乎要向所有參加呢個活動嘅政棍開火。直至到呢個運動突然間一發不可收拾嘅時候，佢契仔就走咗去 KFC 嗰度指点点，系嘛？ 即系咧，冷水咧就遇到熔岩咧，就全部蒸发晒，变咗水蒸气。咁佢开始就唔泼冷水啦，就泼污水。 佢就突然间就觉得呢单嘢有得做，于是就态度180度转变，就将自己同埋佢契仔全副精神力量就投入咗呢个运动。但系投入呢个运动做乜呢？佢就唔系支持嗰啲学生，又或者支持个所谓占中三子，系支持将自己嘅 agenda 摆入呢个运动嗰度。当全世界都喺度话緊呢一个系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嘅运动，呢两仔爷就话俾人听呢个系一个暴力革命，甚至乎鼓吹所有人做一啲暴力嘅挑衅，对象系包括警察啦，对象系包括旁观嘅市民啦，对象包括学生啦，对象包括占中三子啦，对象包括长毛啦，对象包括所有有份参加呢个活动嘅左派人士啦，去到最后啦，啊， 嗰啲义工啊、斗擦啦、医疗队啊、律师团，全部都系佢哋攻击对象嚟嘅。 冇人未试过喺呢个运动当中俾呢两仔爷用言语、用行动攻击过。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呢两个人从来都冇真心参与呢个活动。呢两个人想嘅只系想拖垮呢个活动。点解想拖垮呢个活动啊？原来今日我收到风，有个立法会议员就话俾我听，佢上个礼拜已经收到风，阿爷话唔掂，我哋俾咗钱，点解要喐手嘅人未喐手咧？嘭一声咪喐手咯，跟住就有人拖住个铁马冲去立法会啦。咁系咪嗰个人收阿爷钱啊？咁我咁相信又唔系嘅，佢老细就唔知咯。 即系有人喺高登度挑动啲人，因为咧任何一个嗰啲运动大时代咧，暴力或者宣扬仇恨咧系最容易吸到客嘅，而且啲人系最容易挑动嘅。咁一俾人挑动到仇恨，喂佢冲啊，唔冲唔得啊！呢个地方叫做无望初冲，我哋都系靠冲翻嚟嘅咁样。但系咧立法会玻璃俾你打烂咗，你冲到噶咯，咁点解你唔继续守落去咧？冲到你冇人守嘅，咁冲嚟做咩啊？ 即系个运动发展到嚟呢度，我未讲落去之前咧，其实我真系要闹下你所谓叫人民力量。喂，你点搞啊，大佬？ 咩事？咩事？ 钱又有系嘛？咁大间药房系嘛？咁大个萧山后边泵水，咁大个咁有钱嘅原主席，我哋伟大嘅原主席系嘛？ 点啊？买坦克啊？谂住 唔系买坦克都。你真系搞笑，我都冇谂住讲。 搭多几个帐篷，俾你慢慢拆啊！ 咁你都搵多两个沙包落去，砌实啲帐篷。喂，人哋识请啲雇佣兵，你又识唔识搵啲雇佣兵落去？系嘛？而家系搵系支援喺手足啊！等你几个人喺下边啊，手啊得一对，脚啊有一双咁。琴日啊俾人嘘嘘嘘，几多手足喺个 group 度？大佬瞓咗嘅瞓。等翻工啊，等翻工出唔到佢啊，等出唔到去嘅，咁你而家算点啫？系咪？咁你咁大个政党嘅人揸庄噶嘛？咁你揸庄佢哋去捻咗边啊？咁捻大件事，主席休息一阵。 全面三大撚人，一個肥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蕭若遠，屌你老母，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又出嚟私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風搞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 你个暗家杂， 你 啲 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 我哋最积极。 HKP 立白派好特别，我系萧友， 我系郑基汉， 我系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这世界有些时候会作怪，人来人静跳过街会出事，闭上眼我念仇恨变太快，令到人类这个性更诡异，灵异事太多，方知万般怨魂围绕我，你问我疲倦吗，有一些改天要轻松一下，独自过千山，你居于墙边，卷起杀意风云。尽招吧，千界魔道里，真气激昂爆发，就冇命我都要打。力敌破千关，会追如灵光，一闪剑气西来，再倒下。今世多谢你，他世相遇再战，你理会那个语音。全面对决正义方哈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回到来第二节，那就即是有少少，真的有少少猛的事关呢，即係我諗好多即係支持者都知道我哋呀主席呀，唔係佢哋呀主席呀大分啦，係咪咁即係我前嗰排都經歷過一個咁嘅階段，係真係好厭悶，係真係做咩都冇心機嘅。咁但係即係好坦白講，即係我曾幾何時都叫好積極咁參與過呢支旗幟嘅示威抗爭活動啦，即係而我覺得呢一個政黨又好，呢一個政團又好，如果真係完全冇市場或者冇發展空間嘅，我自己唔會擺時間落去啦。咁唔好講我，咁你會見到好多身邊嘅人都其實以前人力搞親示威遊行都好，其實好多人出嚟㗎。咁但係事實上係即係到咗呢一刻，你話包括我自己啦，係咪心淡又唔係，你话肉赤又唔系，你话唔抵得又唔系，我就硬系形容唔到嗰种心情。即系当初大家点解要咁维护呢支旗帜，或者即系点解咁信任领导呢个政党嘅所有人，系因为我哋觉得好多政党、好多政团，佢哋社会运动或者抗争嗰种方法个 efficiency 好低。同埋用啲方法好千篇一律，其實係好鳩㗎，係咪？咁我覺得人力係好聰明嘅，即係我曾幾何時同圍內好多個人都講過，點解人哋揀投票俾你人民力量，唔係代表你激過人。如果你要激過人嘅話，你叫黃毓民掟汽油彈啦，係咪？咁你個個衝曬掟汽油彈，咁你冚唪唥乜撚嘢論述都唔使做啦。因為有時人民力量嘅 decision 就係聰明㗎嘛，就係、是、佢做嘅嘢係有創意㗎嘛，同埋就係話可以凝聚到參加抗爭嘅人，去令到佢哋相信佢嘅抗爭係有效㗎嘛。即係呢啲嘢好坦白講，唉，對上嗰次我見到呢啲嘢出現係幾時呢，係咪真係要數到去2001幾年去掟拖鞋，對上嗰次打小人啊，係咪？喂，以前真係好多嘢做㗎，包括咩掟紙飛機，雖然好似掟紙飛機係黃仁達諗嘅，又或者用咩交手扣啊，其实好多嘢搞㗎。你要去令到抗争游行示威係令到人哋相信嗰样嘢係传达到个 message 出嚟㗎嘛。咁好啦，而家到而家真係要去留守啊，真係要去顶啦，要搵个投币差佬拗嘅时候啦。喂，有时即係譬如礼拜日琴日学文佢哋落区落街站，即係我唔知人力又好，你哋本身留守啲兄弟又好啊。因为我自己有几个中学所谓叫完全唔理政治嘅同学， 佢哋自己都組織咗個 group， 真係去幫啲學生去派傳單，亦都有分階段、分時間落去金鐘嗰度，喺佔領區嗰度留守。咁係咪到而家人力就係得慢得快必啊，得慢必啊、大舊啊？咁佢哋輪流去旺角啊、金鐘啊，喂，除咗真係坐喺度留守瞓喺度之外，仲有冇第啲橋啊，大佬？即係我唔知係咪嗰種怨毒又嚟啦？喂，你哋係咪需要諗一啲出路，諗一啲方法，叫支持你嘅人去轉移下個焦點，又或者點樣延續呢個抗爭運動呢？啱啱你睇電話都知啦，聽朝清場啊，大佬！聽朝清場咁啊 ，so what 呢 ？What next？ 咁你聽晚人力係咪仲要去旺角衝埋個十字路口翻嚟呢？亞加老加尼敦道，定還是係收曬啲帳幕去金鐘？定還是係點樣呢？喂，都要有個說法出嚟㗎。你唔係長期喺度，人哋喺度，我就有啲人鍾意喺度喺啦，我唔鍾意喺度，咁我閃先啦。喂，點掂呀大佬？你嗱，人哋熱狗就唔同啦，點解鬧你人民力量要鬧咁耐呀？話俾人聽有幾精嘛啲熱狗。點解熱狗又忽然間做一樣咁嘅嘢呀？當法國佬同埋張郎咁松俾人拉咗之後，當然有人覺得，喂唔係，我哋熱狗已經有7000個兄弟呀，你記唔記得六四呀？我哋7000個兄弟應該第一時間衝入政府總部，请我政府总部同埋啲城邦派兄弟瘫痪个政府去运作嘛？咁我有7000兵，点解我哋自己唔做啫？咁大兄弟唔肯见晒嘛？咁你得一个勇武嘅系嘛，揸住个铁马嘅，我唔知嗰个系边个，突然间鼻领暴狼冲入去系嘛，整烂个门佢，跟俾抄拉埋。 佢入咗去噶啦，但系咧眼极都冇人肯，冇第二个人入去，咁佢出翻嚟。 即系门口嗰啲，净系即系睇啲片段，就系话门口嗰啲系咁叫人入，但系自己唔入啊。 系啊系啊， 我当佢系满腔热诚，我又当啊梁粉祥系即系细路仔唔识世界，俾人滚咗去嗰度。喺现场其实佢喺度玩紧 Candy Crush 嘅啫，佢就唔系喺度同啲人沟通紧，系咪？咁啱得咁巧，佢就系俾个摄影机影咗嘛。 不过唔系嗱，而家差佬咧，即系佢嗰个今日有嗰个法国佬嘅搜证咧，就话喺佢嗰架车同埋嗰件褛度咧，就话啲玻璃嘅碎片，即系属于立法会嘅玻璃。今日新闻讲嘅，咁我头先我睇新闻睇翻嘅，咁但系咧。就梁錦祥俾人拉嗰陣時咧，警察就扣留咗一部電話嘅。咁你知道咧，警察裏面咧有個部門叫 CCB 嘅商業罪案調查科。 佢玩 Candy Crush， 其實想 send 命俾自己。 咁佢咧裏面嗰、那個，你有冇睇《竊聽風雲》第三集啊？ 有 啊，玩咗個仲裁嗰個遊戲咧，其實係密碼嚟噶嘛，係嘛？其實係密碼嚟噶嘛，入幾多錢俾個澳門嗰、那個係嘛？有啲要啲咩嘢做，全部有密碼噶嘛，即係有代號噶嘛，因為防止人哋偷聽嘛。就算俾你影到啊，佢玩游戏，喂，你都告我唔入啊！ 佢就喺 Candy Crush 搞紧呢啲， 话系咧，即系唔知嘅嗱。但系咧 ，BBC 咧，佢哋系有个超级电脑嘅，系好犀利嘅。你就算 delete 咗咧，都冇用嘅。即系据我听翻嚟啊，佢哋话咧，你就算 delete 咗里面啲 WhatsApp 啊，里面啲 message 啊，佢哋都有办法睇得翻嘅，乜嘢都可以睇得翻嘅。咁仲有边个同你联络过啊？你喺讨论区发表过乜嘢留言啊 ？Facebook 啊，嗰啲 PM 啊，全部可以睇到晒嘅。所以咧。呢样嘢咧，老实讲啊，到时咧系差佬点样做证或者点样攞晒出嚟咧，就真相大白噶啦。 嗰两只嘢而家系未审啊，嗰只法国佬啊过堂啦，系嘛？ 咪照计都嗱， 保释咗啦。 剥烂玻璃呢样嘢咧，其实就 走唔甩噶啦，系嘛？ 唔系，系即系最多告你会刑事毁坏，但系通常呢啲罪咧就唔系好重嘅，刑事毁坏通常守行为嘅啫，或者罚钱。即系叫你赔偿翻个玻璃嘅损失，罚钱就留案底啦。 但系策划冲击咧， 策划冲击嗰条， 我都要洗定个85，睇个款都 睇你差佬点样去做咯。即系佢睇下会拉多几多人。咁但系咧，我估今次咧，佢哋会用嗰种叫做咩啊？即系杀一儆百嗰种方式嘅。 咁啊，真系唔好彩啦。咁就 唔系因为咧嗱，你 大好青年系嘛 嗱。而家講翻人力咧，嗱，當時2011年咧，點解大舊去到中銀嗰度咧，大舊叫啲人走，點解要走啊？因為咧，你要講清楚，喂，你如果喺度俾人拉，嗱，因為喺度係會俾人拉嘅，咁如果拉咗之後咧，你會有啲乜嘢行為？ 法律責任咯， 有啲咩責任？你會得到啲乜嘢嘅懲罰？咁要講清楚，你如果可以俾人哋罰嘅，咁你咪留喺度咯。但係唔係個個。接受到㗎嘛，因为当时人力有好多嗰啲退休嗰啲公务员啊 消防員啊、差佬啊，乜嘢都有嘅，甚至乎啲先生，咁冇可能啲先生即係陪你做呢啲嘢嘅。咁所以咧，人力就發展咗一個，即係當時有個即係類似佔中嘅呢個主張咧。當時元旦有個大遊行啦，就啟發咗戴耀廷有個佔領中環。其實意思咧就係平均分擔咗嗰啲罪責啊。如果你一個人去做呢樣嘢咧，就你一個人判曬，可能判你三碌。咁一萬人都做同一樣嘢咧，就叫做法不自重， 即係公民抗命啊嘛。 係啦，咁政府咧可能會選擇性咧就告幾個頭頭就算數啦，其他人就可能唔告或者罰款了事，甚至乎告都唔告，因為法庭處理唔到一萬人嘅 case 嘅，冇可能處理到嘅。咁佢可能 一個 case 係咁樣啦。 2011都係告五個啫嘛， 告 五個啫嘛。好似係啊，最後告咗揀咗十個人，拉咗十個人就告五個。咁去到最後。即系点解呢个运动会成功呢，其实就系嗰个成本付出嘅成本问题。每一个人佢原来付出嘅成本唔系好高啫，一万人、两万人喺金钟，我入到去我其中之一，你拉我最多咪罚款，唔通拉坐监坐三年监啊？你试下揾个监狱嚟挤两万人啦，冇可能噶。 即系啱啱七一嗰个遮打道嗰个又系咁啦，拉咗511 个。系啊，511个。即係佢而家都唔知點告，因為咧，如果你告咗咧，嗱，因為政府有個問題嘅，你每做一樣嘢咧有 backfire 嘅，有反彈噶嘛。你如果500個人告曬，有更加多人出嚟，即係好似嗰次放催淚彈，點解佢運動會成功呢，就係、是、因為放完催淚彈啲人嬲啊出嚟，咁同一道理啫嘛。俾你搶到人力嗰個，俾你拆咗啦，趕曬啲人力啲人走啦，成個台俾你拆咗，人哋翻嚟嘛會。系咪先？啲人翻转头噶嘛？ 咩？同埋即系，譬如净系讲开清场，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因为即系法庭就判晒啦。咁而 听日系啦， 听日即系最初可能，譬如早两日我哋都可能预计紧，可能系礼拜三。咁而家仲话听日添啦。 听日啦，系啊。 咁个问题就系、是、好奇怪，点解要即系点解你系等唔切啊？即系都要可能都要喺清场啊，或者可能 即 系 佢清咗先 啊？系啦，即系点解要清咗先咧？同埋我哋。亦都即系我哋好好忍手，因为即系我哋忍口忍手啦。当然我哋完全冇同佢哋闹翻转头啦。亦都即系其实讲真咁夜，即系楼上啲街坊已经好凄凉啦。即系净系佢哋嗰一大扎人琴晚闹已经好大。 嗰啲人都好八噶嘛，大佬见到你嘈嘅，想趌个头嚟睇下咩事啊？ 又系啊，但系 佢 即系闹噶，大佬我哋俾人掟过嗰个咩屎油弹噶嘛，已经大佬 系你哋啫，其他人冇。 我。是啊，即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相对地影响力大一点啦，因为其实讲真的即是都很多街坊是很接受，即是其实不要说街坊添，其实有些市民他是特登在第二个区搭车每一晚去到听，即是我们那个开咪那个街站开咪的。那讲回就是即是不明白为什么是不是等不及呢，即是你礼拜或现在就叫知道听日话清，最初都是讲礼拜三清，为什么是咪忍唔到呢，系究竟人力即系点解要系得到咁样嘅即系佢哋嘅对待呢，咁佢都系。 佢去做呢样嘢呢，我自己諗我可能会怀疑佢哋有啲动机嘅系。 例如呢， 即系。例如呢， 因为佢哋系即系主张勇武㗎嘛，冲击㗎嘛。佢哋 即系冲差都冲唔过，不如冲人力先啦。 唔系，即系因为人力佢即系我哋人力量，即系你见下快必啊，即系恩生，佢哋主张就系如果执大利嚟嘅时候，我哋即是合作的嘛，我哋是不会、即是我哋咪想行人路咯，或者可能 去第二道啫嘛， 好多人去第二道嘛。 是啊，即是你冇理由同佢，你冇理由同佢搏命㗎嘛，你俾佢拉咗你就冇得同佢斗㗎啦。 咁即係如果佢係想赶走我哋人民力量，我哋係理性嘅，佢想赶走我哋，剩返嗰啲全部都係冲动型嘅激进嘅。 即係可以俾佢煽动到。 即係如果佢哋听日后日面对執達利，佢哋諗住赶走我哋呢啲拖佢后腿嘅人啦，佢哋所谓嘅，佢哋去勇武咁面对嗰啲法律程序啊，执达利 咪系就好啊！ 佢哋如果系要咁嘅，我哋走咯，睇佢咯，但系佢唔会系咁啊嘛！ 唔系，佢哋同你一样噶，佢同快啲讲嘅一模一样，佢都话带翻啲嘢上行人路噶。 咁佢即系 一模一样噶， 即系学你话斋咯，佢仲早过警察清理场。 系啊， 其实系佢知道今个礼拜将会清场， 系啦， 佢知道大家冇气唱咧，佢就要令到下边。 留守緊嘅兄弟呀，或者戰鬥緊嘅兄弟，搵一個目標，搵一場戰爭，等佢哋勝利咗先，令到佢哋覺得自己做嘅嘢係有意思㗎嘛， 即係光榮撤退咁。 係啦，即係佢哋打唔到 差 佬。 係呀，咪打咗人力先 囉。咪打咗人力先囉。 起碼都贏一場。 差佬有警棍波嘛，你人力有冇警棍波？冇啦，係咪飛機大炮有冇？冇啦，主席又唔肯出錢買坦克車啦。咁你係咪打，你係咪一定打得贏啊？更加上就係話佢哋咁大個幫會，咁大個幫派，佢哋真係當自己黑社會嘅，團結埋所有話藍絲帶又有啊，癲嘅有啊，傻嘅有啊，唔講道理嘅有啊， 天兵天將啊， 哇出嚟咦嘿嘿一輪，喂有人打咗啦，喂好嘢，我哋攞咗20蚊陀地，我哋食牛汁係咪，佢哋興咁嘅咋嘛，同好似係田董輝咁上嗰啲咁樣係咪，咁好啦，大勝一輪啦，聽日清唔清場，走唔走唔理啦，打咗人力啦嘛，屌你左膠又俾人打咗啦，大台又衝過啦，係咪，個個你哋都抌爛打晒潑晒你嘅污水啦，最後攞埋你嘅根據地係咪，衝埋你嘅帳幕，喂有成績啦，可以同江東父老交代啦，咁撚大個買 radio 咁撚多聽眾，係咪個個知道我哋做緊咩呀，係咪，我哋冇衝差佬，我哋衝有人力㗎嘛，我哋咪巴撚閉囉，喂做完嗰件事之后点呀，我唔理喇喎，我唔知喎，但总之我就冲赢咗个人力，我返去咪啱啱面对我老豆囉，係咪呀，咪咪咪咁意思呀，嗰两仔嘢好撚絕嘅。 即係唔认系我指使㗎，但有人做咗囉咁。 所以呢即係教主有样嘢讲得啱㗎，政治呢唔係人玩㗎。啲咁喇喳污糟嘅手段係咪，你睇下主席係咪，你睇下141，喂个个正人君子。呢啲咁喇喳嘢你点 做唔出㗎，你哋做唔出呢样嘢㗎啦。 你睇下你哋个个即係所谓叫咁爱好和平又好，你都唔系打交嘅人。 唔系，因为你哋本身唔系烂仔嘛，系咪先？ 系啊， 你哋本身你做唔到啲烂仔嘅嘢噶嘛。 你哋个质地唔系烂仔，你对住啲烂仔，你根本就秀才遇着兵。你同佢讲论述啊？琴晚嗰班天河名人嗰班人听你讲嘢咩？ 讲到你冇用噶，同佢哋。 佢系听唔明广东话啊！最惨就系、是、你同佢讲 A， 佢系答你一；你同佢讲食咗饭未，佢话啱啱屙完屎。喂，呢啲牛头唔搭马嘴，陈文嗰啲系啱佢啱佢士大佬啊，封我什么天兵天将佢啊，得闲初一啊十五啊食钵斋系嘛，撞住香俾佢，佢就饱噶啦嘛，咁捻多天兵天将，陈文喂大佬匿埋喺个疯人院度教书，我都唔知何巨人嗰啲点样翻学系嘛，喂俾着我啊，见到佢喺什么岭南大学，我见到佢神个鼻涕咧契弟，呢啲咁嘅人同佢讲道理系咪，又中意话。人哋女人个胸嚟开玩笑啊嘛，升级啊嘛，喂你教授嚟噶， 唔系即系嗱呢样嘢咧就唔讲得佢嘅，因为咧佢个语带相关咧，但系佢都冇讲到明，即系咧佢系呢啲系特登系挑即系挑人你嘅，等你啲人一反击嘅时候， 一个字贱格，两个字贱卵格，三个字好卵贱格。 佢装鸠你啊嘛，直情系即系等你哋有啲冇错， 一班所谓咁嘅城邦派。哇！会攞住两本咁嘅写人城邦论系嘛？觉得冲咗大台打赢左交， 佢哋咧其实咧系一班人咧，其实都有共同目标嘅，就系、是、想香港暴动嘅，唔系而家噶啦。其实系当时咧一二年， 我有听过金金讲呢个说法。 佢哋系一二年年尾开始搞倒粮啊。咁、你有一班人呢其实就係而家佢哋嘅骨干嚟嘅。即係佢哋嗰个先行者呢有一班呢。 即係到而家都真係真心相信如果警察係夠膽开枪肥諗一个人呢，香港就会重光啦。 係啦冇错。佢哋就会觉得係会赢。点赢法啫，打死你一个咪打死你一个囉。差佬被人谴责完咪算数囉。会有啲乜嘢，你估香港人，因为香港人好日子过得太耐啦。 但打死嗰个系咪佢自己先最惨？ 唔系打死佢， 打死人，你 打死任何一个人都好咧，香港都唔会暴动嘅。 咁天河名人点解唔走去掹枪咧？你嗰日咁勇武走去抢嗰支枪啊嘛？ 唔系啊，我都讲咗啦，佢当时喺岛梁会议入边咧，嗰阵时元旦搞游行咧，佢哋有一班人咧曾经讲过要抢警枪嘅，但系最后咧喺旧年嘅2013年嘅七一，到最后去咗玩水枪。攞支水槍互射，我講過嘅呢單嘢，佢哋係真係話要搶警槍㗎，講到似層層，又話要掟汽油彈，又話哇嗰度一排20架警車，喂準備幾百個汽油彈啦，一次過燒曬嗰啲警車啦，係咁樣講嘢㗎。不過到最後，原來係玩水槍咯，即係佢哋係想你做，就唔好我做。你做嘅時候記住通知聲，等我先走先。 即係好老實講，即係去到而家個討論唔係話邊一班人所謂叫支持衝擊，又或者邊一個人追究衝擊嘅人， 而家我哋係講緊究竟呼籲呢個行動吹雞嘅人係咪可以講大話去呃群眾胡亂咁做呢啲無謂嘅衝擊？我哋係講緊衝擊完呢扎人點樣睇冇衝擊嘅人，佢哋係怪罪嗰啲唔跟佢衝擊嘅人啊嘛。如果你係錯判形勢嘅，你咪企出嚟話俾人聽自己錯判形勢咗啦。琴日我個決定係戇鳩嘅，我唔應該叫人衝入去。喂，大家都會尊重你，因為你係一個有 integrity 嘅人。但係如果而家一次兩次一而再再如三撩人衝，衝完自己走撚咗去。即係鑊就人哋食，頭就人哋俾人剝，自己就喺度剝花生食芒果，呢啲係咩人？呢啲人係冇 integrity 可言。 即係仲有咧，佢哋將嗰個焦點咧，因為佢哋好似大陸啲五毛咁樣嘛，將個焦點咧就轉移咗去咧，就話你哋人迷惘啊、人力啊、花生台啲咧，就係二五仔就督佢哋出嚟。咁啊，首先 好撚多次喎，乜嘢叫二五仔啊？大家紅兄我督你，我就係二五仔啫。你紅兄我係東英，我係執行緊職務。你而家打人嗰啲，你執行緊家法，係啲忽忽地嘅。二咩五仔啫？邊個同你同盟師兄弟啫？边捻个2012选捻完之后话自己从来唔支持人民力量啊？ 系， 嗰啲系咪二五仔啊？ 从来都系啦，即系嗰嗱叛徒嗰啲就系啦。咁啊，讲翻，就算芒果佬都系出咗名嘅二五仔啦，出卖向华盛系嘛？ 得一个人系有资格做二五仔嘅啫，那个叫讲两句，由头到尾都系有心安排喺萧山隔篱听秘密嘅。 系， 嗰啲就有机会做到二五仔啦，真系安插落去噶嘛？陈永仁、詹姆斯记唔记得啊？ 系， 喂，而家全城啊，系要挑起一个运动啊！陈永仁咧，而家系俾人冲击紧啦，甚至乎俾人冲捻死咗啦。咁刘建明系边一个咧？喂，好简单嘅咋，边捻个最关键嘅时候，好落力咁去揾一啲陈永仁出嚟，嗰、那个咪就系刘建明咯。刘建明喺呢个运动做嗰啲乜嘢嘢啊？第一件事咪揾啲左交出嚟咯。连林辉唔喺香港，佢都话佢喺香港现场指挥啦。 打左交， 又要打左交，咁捻多稻草人， 打学联，打学民 不代表我， 跟住就学联不代表我，呢度就冇大台嘅，呢个系一个群众嘅运动， 又唔使 斗争，五时三刻每一次就制造个稻草人出嚟打，原来后边嘅 agenda 就要揾陈永仁出嚟喺个背后一枪打死佢。琴日就係差遣咗嗰班咁嘅契弟城邦派去冲击所谓人民力量嘅大台。好啦，个大台而家俾佢冲跛咗两隻脚啦。咁今晚我諗都有人喺度嘅，阿大舅啊，阿大舅喺咪度啊？ 喺度。 好彩啊，大舅喺度，佢顶得两嘢啊，系嘛？心口相讲。 同埋今日开多咗两个缝，而家有三个缝喺度。 咁主席都叫做到啲嘢啦，唔好攻击佢咁多啦，知唔知啊？你哋 我 攻击佢好啦，系嘛？我唔关事啊嘛，系咪？喂，咁你今日叫做有啲人系嘛？琴日射捻死个陈永仁，喂，大家你睇住啊！呢啲刘建明啊，去到最后系点啊？有冇睇《无间道》第三集啊？黐捻咗线噶咋？后尾 当咗自己系警察啦，佢当咗自己真正嘅卧底。 佢唔记得自己系警察定系差佬啊？ 即系唔记得自己系黑警。 佢曾几何时系一个蛊惑仔安排入去警察嗰度做卧底嘅人，但系到佢一刻发觉原来自己可以做到差佬，而唔记得咗古惑仔呢个身份，佢竟然向同路人开枪，同招打死晒所谓民主派里面所有激进嘅人士。当佢攞走咗民主派激进最激进嘅光谱之后咧，佢自立咗为帝，佢相信咗自己系最激进嘅人之后咧，佢就会开始唔记得原来自己系共产党派嘅间谍，即系话求先。有一个立法会议员话俾我听，如果有人收咗钱要做嘢，呢两日发生嘅事，只有可以咁样解读。有人真系应承咗阿爷要做嘢，而要找数啦。咁点找数法啊？喂，你礼拜二朝头早清场咯，我系咪要快快脆脆执行咗呢个职务，叫做完成咗阿爷一个心愿？阿爷俾低咗我钱，我都可以收埋个订，系咪？问你攞尾数，喂。咁我古仔咪唱完佢囉，係咪？咁如果我收撚咗你订，你清完场我都冇做嘢，我係咪失职呀？咁我收咗你钱係咪要呕呀？ 係要呕嘅。 咁我係咪要快快脆脆搞你一铺呀？係啦啩，係咪？咁嗰个一定唔係黄宗文，黄宗文咁正直，係咪？唔一定係黄宗文嘅，好多人未必係黄宗文，但係有人就因为收咗阿爷钱要冲击嗰啲示威嘅人，学生、学联系嘛，三子人力长毛都冲埋啦，系嘛，长毛入埋医院啦， 长毛必须死啊嘛，佢哋话 学联又话要 又话要斩，又话要斩晒，又话要 妈喂大啦，长大啦，落地狱，屌你嗌多两声，人哋信耶稣嘅，落咩地狱啫？人哋上天堂噶嘛，对嘴啊讲嘢，你自己就落地狱，开口埋口。喂，真系讲真啦，你政治信仰唔同系嘛？就算你支持共产党都好一件事，你用道理去说服人啦、啊，大哥。你唔系五时三刻话俾人听你落地狱，人哋真系哇夹住条尾落地狱，长毛啊落地狱，左交又落地狱，陈伟业又落地狱，哇个个都落晒地狱，咁你去边咧？喂，你好捻孤独噶啫，个落晒地狱，咁你同嗰扎咩禽兽卫啊，同你喂你两仔爷喺边啊？三只脚打唔到麻雀噶，你要知道，阿达你又唔打麻雀，得翻你同你契仔同埋佢老婆。咁三隻佢打麻雀冇意思㗎嘛。 咪咁有好多啲天兵天将陪佢哋落地獄嘅。咪陪佢哋喺上面。 陈云癫㗎嘛，佢知唔识打麻雀啫。 唔係陈云，佢可以话呢，佢唔係癫嘅，佢呢出咗冲呢，佢话佢嗰个系玩交嘅。你要学识一睇人哋嗰种即係要解读㗎嘛。 唔係啊，我驚呢打下麻雀，突然间 block 鸠你 ,block 鸠你 ,block 鸠你。张台本来有四个人嘅 ,block 下得三个，三个得两个，两个得一个 ,block 剩得自己。嗰三个就睇佢唔到，佢一个睇嗰三个唔到。咁你话点样算呢？係咪个个落晒地獄。咁你三个人喺边度呢？系嘛，就系、是、三个老而不啦，系咪？喺地球上面永世都唔会死嘅，全世界个个就死捻晒，嗰三个就继续喺度打到共产党，共产党都到时唔喺度啦，系嘛？ 不过你讲开佢啊，即系又闹咗交，即系又吓系咁对住咗交啊，又闹学生啊咁样。喂，琴日真系有听到佢哋有人讲啊，因为咗交俾我哋。闹走，即系我费力讲粗口，左交俾我闹走啦！你哋我闹几都唔走嘅，咁厚面皮噶，咁样嘅，即系不断闹咗几粒钟嘅啫。 其实系因为唯一就系人力佢哋未搞过嘛。其实之前搞到多小动作，就未试过正面冲突或者咧冇人冲击。因为当时佢哋搞学联，咁我哋都有吹鸡去保护学联啦。咁佢哋咧变咗都冲唔成，咁系。当时即系你知啦，学生始终社会经验冇咁丰富，俾人哋去多两去，咁啊惊啊嘛，唔敢再出嚟啦，或者可能陆续有啲走咗啦。咁系你哋喂最硬正你哋咁样系嘛？咁变咗佢哋最后嘅目标系你哋，即系要清除咗你哋咧，系旺角最后一个障碍嚟嘅，因为你哋系最硬正嗰班人嚟嘅。 即系 job completed 就一定要卖埋呢张单啊嘛。 系 佢觉得我哋系阻住佢啊嘛。 系。 咁啊嗱，咁大家。都知道啦，系嘛？大限啊，听朝将至啦。咁而且即系所有兄弟都想落旺角睇下有冇嘢要帮手啦，系嘛？你点知啲咁捻勇武嘅人今晚会勇武多话嘅啫？如果佢哋真系咁有需要拆啲帐幕，不如我哋帮佢拆捻咗佢好过啦。咁捻，你明唔明啊？佢哋得把声，又怕死，又唔捻做。咁横掂佢都要揾人拆咯，不如我哋帮佢拆算数啦。横掂佢都要俾钱噶啦，不如俾我算数啦，好嘛？系嘛？ 我惊你收唔到嗰啲钱，唔系个个收噶嘛。 唔知啊，落过去同佢倾下先啦，系嘛？嗱，今日大家眷勤，咁我哋而家就过旺角睇下有冇嘢帮手吓。今日就系咁先，希望下个礼拜咧 full team 做翻节目啊！大家都唔好咁谢啦吓。今日时间系咁多，拜拜。 多谢快啲好翻。 好多谢晒。 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